和关羽、张飞等人的明良殿，名字取的是明君良臣之意。除了明良殿之外，明清时期这里又增建了武侯祠、观星亭和碑林等建筑群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格局。如今的这里已经成为人们到访奉节地区时势必会来参观的景点。由人们登上白帝山，既可以远眺瞿塘峡的滚滚波涛，又能在白帝庙中回顾古人的前尘旧事，绝对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。今天的白帝城和瞿塘峡与李白笔下的景致毕竟还是有不小的差别。在三峡大坝蓄水以后，这一段长江江面上涨了170余米。尽管如此，如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致仍然堪称一绝。在此基础之上，我们也不难想象，当年李白一叶轻舟顺江南下之时，面对的只会是更加雄浑壮阔的美景。目睹如此盛景，有感而发，难怪他能够写下这样一首气势恢宏的千古名篇了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这里是唐诗地图，我是宝木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成寒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第二台开个右连杆，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。一段故事，百种感悟，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昨夜多少伤心的泪涌上心头，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。今夜多少失落的梦埋在心底，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像云烟，像云烟，像那浮云一片，诉说岁月过。